我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最了不起也是最有魔力的一点，就是慢慢的变成了一种习惯。两个人之间会有一种约定俗成，或者说一种默契式的彼此的关怀惦念，还有一种情绪输出的分享和分担。只有因为这些大家愿意真诚和相信的拿出来分享的东西，才是爱之于你我不得不爱的地方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李先生要送给太太的。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，仍然自问幸福，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，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，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，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，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。我已试够别离，并不很凄美。我还如何撇下你？年华像细水冲走几个爱人与知己，抬头命运射光柱照下来，是我跟你。难道有人离去，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？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，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。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，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。我已试够别离，并不很凄美。见尽了云涌风起，还怎么舍得放下你？世事再毫无道理，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。你不放下我，我不放下你，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，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。见尽了云涌风起，怎么舍得放下你？我们仍珍惜这啖气。 年轻的时候是不得不爱，渐渐岁月让你们知晓，相依为命，不离不弃，才是爱更加高深、更加真爱的部分。下面这首歌叫做《相亲相爱》，是一首老歌了，同样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。他说每天都很辛苦，尤其是快要过中秋节了，更加想家，所以很想听这首歌，送给在江苏老家的家人朋友。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，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开业啦！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！精彩活动等您来，敬请关注微信号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，我们来关注文化资讯。昨天下午，第三届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在故宫博物院圆满闭幕。为期2天的论坛上，来自国际组织和埃及、希腊、印度、意大利、中国等国家的文化遗产领域同仁和专家，进一步交换对于当下古都文化遗产处境的认识。今天，位于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明清家具馆一期展厅向公众开放。这是故宫博物院继陶瓷馆、书画馆等专馆之后开设的又一大专题展馆。清代宫廷家具展览将展出清代家具300多件，以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的家具为主，按照庭院、书房、琴房等主题进行场景设计，结合了多媒体技术和灯光，形成不同的文化空间，供观众近距离的欣赏。再来看，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携优秀市属期刊日前亮相第5届中国期刊交易博览会，集中展示北京期刊发展的风采。据了解，北京共有期刊173种，涵盖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领域，形成了门类齐全、学术水平较高的期刊集群。最后再来关注，被誉为中国最梗女作家王小柔的新书《不装》昨天与读者见面。王小柔用有趣的灵魂和不装的态度，把日子过成了段子，让日常生活变得活色生香，而书中的金句也把读者逗得咯咯直乐。书中插图有小麻雀、小鸡、鹦鹉、公鸡、蜥蜴、乌龟等等，都是王小柔养的小动物。这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幽默风格，网聊热、炒股热、减肥热、健身热、买房热、宠物热、旅行热等等，几乎每一年的潮流符号都被他用段子演绎成了浮世绘，也展现了一种生活态度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。爱得更久点，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带给各位的《爱得更久点》。此时此刻呢，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34分，特别希望所有正在听收音机的朋友都是放松的。也许是吃了一顿很美味的晚餐，也许是刚刚洗了澡，觉得这一天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，请不要想太多。 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，他霸占了你的心中。 想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，虽然你不说，或许错在我太晚，我才懂爱了你太多。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是啊，胡思乱想有时候真的会害了自己，往好了想呢，有时候会把事情高估了，有时候往坏处想呢，又会让自己呢无端的生出了很多糟糕的情绪。所以呢，当事情还没有一个结局的时候呢，不要想太多，暂时的先放一放，相信时间的这个聪明的导演，他会有他的节奏和他的剧情，该什么时候发生什么，也许有时候并不是你想来想去就能够发生的，也许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这句话会是一剂良药，在你胡思乱想的时候能让你的心安定下来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一位老听友了，谢谢你们在一起听这档节目那么长时间了。施小月说，我点播一首歌吧，和我老公认识之初呢，我们就一直在听爱得更久点这档点歌节目，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会点歌，而且传达的是友情。相爱相伴四年，这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，再来点播一首歌曲，最重要的决定，来纪念这段美好的时光，也感谢爱得更久点带给我们甜蜜的回忆。真的特别喜欢收到这样的点歌小纸条，能够见证着你们一路越来越幸福，感受着遇到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爱这一段过程，这个决定非常棒。 我常在想，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，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，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。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，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，可是人想要，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，就连吵架也很过瘾，不会冷冰，因为真爱没有输赢，只有亲密。你是我